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进入2018年之后，全球有哪些新的投资热点？哪些行业可能会异军突起，特别的受大家关注呢？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为大家进行梳理和介绍。 那么2018年全球财富的机会呢，可能就分布啊在我身后背景墙上的这几个投资类别和产业当中。那首先呢，来说一下美国。那在新的一年当中啊，特朗普政府的税改计划呢将会正式的出台，因此呢，制造业投资呢将会是不少资金呢流入的一个板块。另外呢，有分析就认为说，如果美国股市出现回调，那么亚洲股市呢可能会出现资金涌入的一个情况呢出现上涨。那其中呢，香港恒生指数在今年的涨幅是非常的利好，跑赢了大多数主要的股指，那累计涨幅超过了30%。而在2018年呢，虽然可能难以延续这样迅猛的升幅，但是瑞士信贷就预计说，恒生指数啊依然呢能够带来大约10%的回报。那其中呢，金融板块将会是获利大概率的板块之一。那此外呢，在中国市场啊，消费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啊，将会是呢热钱流入的这个产业之一。那相关的板块就包括第一，服饰和消费品市场；第二呢，食品和饮料产业的需求升级；第三，房地产和租赁市场；第四，交通运输和物流升级等等。那么以消费升级为核心的基金呢，将会成为市场追捧的投资类别。同时呢，在今年我们是看到艺术品投资的一个回暖，那拍卖行就表示说，中国私人买家和企业购买兴趣的一个上升呢，是带动了2017年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此外呢，能源市场可能会在2018年回暖，那么这将利好呢中东等国家的经济和投资。那随着油价的回暖，以及呢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行的经济转型，那么中东的金融市场将会成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更加多的投资渠道。那最后呢，地产方面的投资，那有分析就认为啊，最近几年全球的低利率环境呢是推高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但是随着2018年主要经济体央行呢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呢政府推出调控收紧政策，那一些热门的投资地区，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房价就可能会面临呢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那比如说在英国脱欧谈判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那因此呢有可能德国呢将会取代英国在2018年呢成为欧洲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记得在前几期节目里，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韩国的一人家庭，就是单户家庭，就一个人。韩国国土信息公社在上个月公布了一份前瞻报告，显示随着韩国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到2050年的时候呢，韩国每十户家庭中会有四户是一人户。一人户家庭的特点呢，是一个人消费，同时呢住紧凑型的公寓。所以在韩国社会呢，也兴起了为一人户家庭服务的很多的消费项目。那下面我们就走进正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首尔设计节，这是韩国年度文创最大的一个展会，而本次展会的主题呢，就是为一个人设计。好，来看看有哪些设计项目。 鉴于韩国一人户家庭的住房面积普遍不大，很多工业类作品力求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价值，一些家电作品在设计中强化迷你的概念，尺寸变得更小，重量也更轻，一个人也可以搬运。 迷你电视还衍生出一款配件，这种与墙壁无缝贴合的支架，使用户不需要在墙上打孔就能获得壁挂电视的效果，摆放的位置也能随意改变。另外，记者还看到沙发椅、高低桌套件等多种节省空间的家具，部分能够折叠或者收缩。一些年轻的设计师运用镜面元素和大胆的配色，把展区布置成单身者的专属房间。一些知名设计品牌推出的展区则侧重于强调独居空间的美感，比如用树木和昆虫图案以及大理石纹理的壁纸唤起独居者对自然的遐想，再通过富有层次感的构图让狭小的空间散发出宁静有序的感觉。 저희가좀재밌게1인 공간에서어떻게한사람이이제상상을하고물리적으로막혀있지만이바깥에또하나의이것과반복이되는공간이있을거라는생각을해봤어요그래서이거를좀다른색깔로표현 한국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艺人经济的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20万亿韩元约合7300亿元人民币较2010年翻了一番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大米精耕细作是高档米的代名词一直以来有不少的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旅游呢带一袋米回来是很常见的不过现在买日本大米不用漂洋过海了在很多的电商平台超市里都可以买到当然价格呢也是普通米的很多倍日本政府对大米价格实行了严格的保护限制进口大米保持了国内大米价格的高企在日本市场一袋五公斤装的大米1000日元出头大约合70-80人民币是非常常见的不过进入2018年日本的米价可能还会有所上调这也和2017年的天气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好了下面记者就带您去日本几家快餐店看看米价的上涨如何影响了该国的快餐业 受夏季强台风等天气因素影响日本国产大米价格持续走高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统计数据12月初大米的平均批发价格达到每公斤250日元约合15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一成同三年前相比米价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 牛肉盖浇饭呢可以称之为是日本工薪阶层午餐消费的主力军了那每年的消费量呢可以达到6亿份这相当于日本全国人口的5倍左右那进入今年以来日本大米的价格呢是节节攀升而我身后这家日本最大的快餐连锁店呢就在上个月底上调了牛肉盖浇饭的售价那最高的涨价幅度呢可以达到8% お米の値上げはいろんなところに影響してるけどもだって安くなってくれれば元の値段に戻るならばいいなと思うけどもね 大米是日本食品加工业餐饮业最主要的原材料为了缓解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近期相关企业纷纷涨价以罗森为代表的连锁便利店集体提高了饭团便当等商品售价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起走进韩国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说起高速公路服务区大家可能会觉得基本上就是千篇一律售货区加上卫生间而已但是在韩国呢有一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却被大家誉为是一道风景服务区怎么和风景联系在一起呢它又能够在售货区加上卫生间这样两个普通的基本构成之后创造出什么新的花样来吗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介绍他们就详细的介绍了记录了这个不同寻常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听过之后呢您可以畅想也可以比较一下真的希望在我们的国家也能够有这样一条有着别样风景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为大家假日里或者是平日的高速穿梭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一起来听介绍 岭东高速 速公路是从首尔到韩半岛东海岸江陵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首尔出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约一个多小时就可抵达德平服务区了。德平服务区非常有名，每年约有1200多万人利用这里，甚至有人特意开车到德平服务区来玩。 我现在来到了德平服务区，服务区入口处的公路很长，离开高速公路以后啊，开车开了很长一段的距离才到达了服务区，就好像来到了一个旅游区。服务区的标志牌很美，那不像是一般的服务区，倒好像是主题公园入口的标志。现在我们驶入了服务区。 在韩国全国服务区中，德平服务区的面积最辽阔，停车场约可停900多辆车子。张之善导播前往德平服务区的当天不是周末，然而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子。服务区建筑的外观就好像是集装箱排成了一排，让人觉得建筑物并不高，有一种现代化建筑的感觉。建筑物的正面是大型玻璃，装饰得很华丽。建筑物的外面种植了很多的树木，就像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正面大型玻璃窗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德平服务区最有名的要数它的公共卫生间了。这里真的是卫生间吗？怎么可能？卫生间中央有玻璃窗，玻璃窗的那一边是美丽的庭园，有花草树木，这边还有化妆间，可以在里边化妆。没想到公共卫生间里还有化妆间，实在是太美了。如果说卫生间太美了，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卫生间怎么会很美呢？然而德平服务区的卫生间的确很美，卫生间里有美丽的庭院和女性化妆间，坐在化妆间的椅子上对着镜子化妆，从镜子里看到后面美丽的花园，就好像是坐在树林里化妆。除了卫生间之外，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有一件要做的事，那就是用餐。德平服务区有个特别的菜单，那就是德平牛肉汤饭。一碗汤饭只要6900韩元，去年一年约出售了60万碗，是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出售最多的一种饭。因为深受欢迎，德平牛肉汤饭已经申请登记为正式的商标，客人多，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客人点了菜以后，菜做好了，点菜的号码就会出现在墙壁的显示器上，客人拿着号码单去拿就行了。张之善点的是德平牛肉汤饭，也做好了。牛肉汤饭里有牛肉、豆芽和萝卜，看起来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天气冷，吃碗带汤的热饭最好不过了。 국물진짜시원하다국물이되게얼큰하고 肉汤很爽口，汤有点辣，喝起来很过瘾。汤里边有萝卜，吃起来特别爽口。 热腾腾的肉汤稍带点辣味，吃起来非常的爽口。一位游客说： 最近一早一晚天气有点冷，这时候吃碗汤饭最好了。德平牛肉汤饭很有名，今天吃了以后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非常好。汤里还有豆芽、萝卜，很爽口，很好吃。 张之善把一碗牛肉汤饭全部吃完了，就像在名贵的餐厅里吃了一顿美餐，而不是因为肚子饿在高速公路上随便吃点什么填饱肚子的东西。吃饱了饭还要散步， 德平服务区出名还因为后面有个庭院可以散步，散步路长约1公里，有池塘，还有花草树木，走在散步路上可以享受悠闲生活的乐趣。 지금보면인공폭포도만들어놔서물소리가제법 那边有个人造瀑布，瀑布的声音很大，就好像走进了山里一样。这里还有溪流，溪流上有座小桥，走在小桥上别有一番情趣。池塘里有很多芦苇，风景很美。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美轮美奂。沿着池塘之间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前走，花丛间的小溪潺潺而流，道路旁种植的花草随风飘动，整个花园散发着香气。一位游客说，一般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没有这样的设施，吃了饭以后就会离开，不像在德平服务区可以自由自在的休息，吃了饭以后也不用着急，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享受休息的时间。走过散步路，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个名为“奔跑吧，可可”的小狗公园。在韩国全国高速公路当中，德平服务区是唯一开设了小狗公园的地方。这里是小狗公园奔跑吧可可的入口，可以带小狗来玩。公园里有形形色色的建筑，有黄色、粉红色，还有浅绿色的，很好看。小狗公园是个收费的公园，就像大人和儿童在前往游乐园的时候收费不同一样，小狗公园也是如此。大狗和小狗的收费不同，根据规定，打了预防针的3个月以上的宠物方可入场。为了防止宠物从公园里突然地跑出来，公园的入口有个铁门，打开铁门进入后，眼前是一大片辽阔的草地，草地的面积约为3500平米，小狗可以在草地上任意的奔跑玩耍。小狗公园位于山坡上，是利用原有的自然地形建造的宠物游乐场。对于被困在公寓里生活的宠物们来说，这里可真是一个天堂。就好像儿童在游乐园能够见到很多小朋友们一样，小狗在公园里也能见到很多其他的小狗狗，他们在一起奔跑玩耍，很快就成了朋友。一位游客说， 公园里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小狗，那小狗在公园里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同伴一起玩，小狗呢也可以跟大狗一起玩，这里是宠物们一起玩的最好的地方，可以交到新朋友，我觉得非常好。 张之善导播东看看西瞧瞧，很快就到了傍晚，太阳开始西下，他等的正是这一刻。夜幕降临之后，德平服务区更加特别，服务区内的星光庭院宇宙是必须要参观的地方。星光庭院宇宙广达46000平米，是个欣赏媒体艺术的照明主题公园，走入一个有如太空站的白色建筑，就好像来到了童话故事中的梦幻世界。 哇，진짜예쁘다，오되게동화속으로들어온거 太美了，就好像来到了童话故事中的世界，充满了梦幻气氛。树上有很多美丽的小灯泡，一闪一闪的，就好像很多小星星挂在树上。 星光庭院宇宙有10个小型主题公园，入口处最先看到的是一个花园，花园里有成千上万的用白色和黄色灯泡做成的小花，微风吹起，就像是鲜花一样随风摇曳。 就像真的花儿一样在那里飘动，有一种在冬天看到波斯菊的感觉。白色的灯光之间有黄色的灯泡，又像是蒲公英。可是仔细看，这些花儿又好像不是地球上的花儿，而是在宇宙开的花 儿。 花园两侧的树林中有很多绿色的亮点，令人联想到林中的荧光。 在林中装设了绿色的小灯泡，这些小灯泡一闪一闪的，就好像树林里有很多萤火虫，真的很像萤火虫。 走过花园和荧光林，前面是长约100米的半圆形的光隧道，覆盖整个隧道的是白色的灯泡，从入口处观看光隧道的尽头，就好像整个人被吸入隧道之中。一位游客说：“ 这是我见过的光隧道中最长的一条，就好像在银河中，也好像走在星球上，就好像前面有一位骑着白马的王子在那里等我呢。” 너무기분이좋네요네아주멋진백마탄왕자가기다리고있을것같습니다 走过光隧道之后，虽然没看到白马王子，但看到的却是更神奇的光景。 지금웅장한음악이시작되고빛쇼가시작이됐거든요 前面奏起了庄严的音乐，开始了灯光秀表演。随着音乐节拍，灯光一亮一灭，强烈的光柱上下照射星空，就好像飞碟即将降落。 웅장한음악하고 UFO가 지금딱 내려오기 직전의 그 순간 같아요 此处每隔五分钟进行一次星光管弦乐队的表演。欣赏了管弦乐队的表演之后，顺着路往前走，能看到一处宇宙游乐场，有五六个不同颜色的巨大圆形座椅，就好像能飞向太空的飞船，游客可以坐在椅子上。 哦哦哦哦，이게넘어질듯넘어질듯하면서 坐在圆形椅上，感觉就像椅子会倒一样，但其实不会。圆形椅随着身体的重心转动，我朝哪一边用力，圆形椅就会朝哪一边转动。坐在圆形椅上看天空，就好像在天空旅行，非常有趣。 하늘을보면서마치우주여행을하고있는것같아요。 坐在转动的圆椅上，自然就会往天空上看。在充满星光的庭院看夜空，就像在太空旅行。张之善导播像小孩一样坐在圆形椅子上玩耍，这时候突然看到公园的另一边闪闪发光，还听到了音乐声。原来此处是那著名的星光宫，在童话故事中出现的用星光建造的灿烂的宫殿就在眼前。随着音乐的节拍，激光闪来闪去，景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星光宫后面是树林，形形色色的灯光打在林木之间，充满了梦幻气氛。已经忘了现在是几点了，一直在这里欣赏。 坐在星光宫里，张之善导播完全忘了自己还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完全陷入了一个神秘的星光世界。德平服务区在规模和设施上堪称全国第一，不仅是高速公路上的落脚之地，也是个旅游的好去处。